情真有度，事业无疆。奥宝仕达众泰汽车提醒您，现在是北京时间。 先生，请问加多少号汽油？ 92，加满。 100，200，300。 你加油，我买单，厉害了，我的众泰！即日起到奥宝仕达购众泰 Z700、T600，就送3000元加油卡。活动持续到4月30日。25586736，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。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。 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，FM 相伴，天长地久。 信息大爆炸时代，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，让你觉得最动听的声音，最好的声音发999，不只是旋律而已。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：010-185-0103-07。 你还记得儿时的那条小巷吗？你还记得儿时泛舟湖上的春光吗？时光不曾老去，记忆依旧清晰。我是Nicole，让我们荡起双桨，重回儿时的快乐时光，在四代 FM999等着你。 你知道我站在，你知道爱就发生在这一刻。你知道 my girl 必须爱我的坏。 She's got it. 别管它，别心难过时了，多少男人如果是想疯狂，我还是跳我不跳自己好的，我还是跳我的，其实是喜欢的，找感觉找刺激，不如选择练瑜伽深呼吸，周六大转的那么快，一下就厉害，跳我的，我跳自己好的，我还是跳我的，只是喜喜欢的，我还是跳我的，我跳自己好的，我还是跳我的，你喜欢的，是跳我的，别总是学我，去找找适合的。 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， 来自城市心灵的声音。 天真，注定一生家家真真。成功的门谁是输赢，我逃不开命里缠身。情有几分爱有几生，只不过是贪念痴嗔。恨有几分恩怨一生，只不过是不想矛盾。天大地大，何处是我家？什么都不怕。天大地大，留下什么话？好名照青史人走天涯。 试探问候语气有点凄凉，我已经努力安抚那面对你。这感情是否真的别来无恙，红着泪光，你坚持你的，我坚持我的。这感情是否真的别来无恙，我至今仍失去方向，你放弃了我，我放弃了你， 从此真的遗忘。就是这样受伤，这感情是否真的别来无恙，为何我至今仍失去方向，你放弃了我，我放弃了你，是不是遗憾从此真的遗忘。感情是否真的别来无恙，为何你眼中仍泛着泪光， 你坚持你的， 我坚持我的， 爱就是这样受伤。这感情是否真的别来无恙，失去方向，你放弃了我， 我放弃了你， 爱从此真的遗忘。 放弃了 你，是不是真的遗忘？ 发现病毒， 呀，中毒了！哎呦，黑屏了！ 电脑会黑屏，当今您的健康也会黑屏，久坐影响健康，适当运动，从站起来开始。信息大爆炸时代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，那你觉得什么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，对号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：010-8237-4595，1858。 FM 九九九是有九九九，是温文尔雅。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。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。 三月光阴，鬼火换阿芝。华夏大地上，春日对联上的字迹早已在春雨当中模糊了，就好像对于寒食的民族记忆，没有慎终，更没有追远，丢失了绵山叠嶂中的支推故事中摇曳的秋千。小楼一夜听春雨，爱杏花，清明时代远去了，不再有明媚的春光，但是我们没有失去的是心中的华夏。寒食节的意义远大于清明，就好像清明为子，清明犹在，可寒食早已不复存在。也可以说，寒食伴随着春面不寒的杨柳之风，在岁时节日的演变过程中，慢慢地融入了清明。寒食节滋养了清明节，清明节也从一个节气上升为了岁时。可以说，如果没有寒食节，就更没有清明节。所以呢，这清明节也有吃寒食的讲究。清明节吃鸡蛋起源于先秦时代，某些地区有禁火的习俗，多日的禁火寒食，煮熟的鸡蛋是度过这一时期最好的食物储备。节蛋大致分为两种，一种是化蛋，另那种可以吃。俗话说，吃了这种鸡蛋一年都不会头疼。而后面的雕蛋，则探究清明节吃鸡蛋的象征意蕴，其实还蕴含着敬畏和崇信之情。鸡蛋在中国古代文化当中是生育和生命的象征，传说开天辟地的盘古在鸡蛋当中化孕，天地混沌如鸡子，盘古生其中。商的始祖契为见玄鸟坠其卵，剪笛取吞之，因孕而生。民间也有习俗，女人们在生了孩子之后给四邻八舍报喜讯，送的也是这鸡蛋，还是红皮鸡蛋。清明是祭祖扫墓的日子，民间有一种说法，扫墓的时候把白煮蛋在墓碑上打碎，蛋壳丢在坟墓上，象征脱壳，预示着生命更新，也希望子孙能够出人头地。春天是万物孕育的季节，与鸡蛋孕育生命之意相合，再加上清明时节风和日丽，这煮熟的鸡蛋便是出门郊游可以携带的最佳食品。知道出游的时候有没有带一个煮鸡蛋呢？别忘了，鸡蛋可是清明节的节俗食物哦。 长头出晓，日照西桥，云自遥，想你当年和风微摆的一角。木雕流金岁月涟漪，七年前风里，因为我今生挥毫只为你。雨打湿了眼眶，年年不觉泪已拆两行，我在人间彷徨，寻不到你的天堂，东瓶西镜方恨不能遗忘。又是清明雨声，这句寄到你身旁，把你最爱的歌来轻轻唱。

个偏执的少年。 FM 九九九伴，见证天长地久。 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，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，喂食一口香茗，一场酣畅的小聚，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。活夕阳一片车水马龙，倦鸟途亥时一杯红酒，一世围坐的亲人，共度晚间的温情十分。多久来自心灵的声音，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 早安。 西门町女孩子走来走

沉睡了千万年，那一对双眼看看千万人等待的那一道光线，早已反复了千万遍，那一份缠绵，这是属于你也属于我两千年的爱恋。 在东方的天空，泛红的云边，有一道金黄色又微亮的线，它就像是一双要睁开的眼，刹那间要解开天地间的结，是它照亮我们的明天，是它融化彼此的霜雪，是它深藏在我心慢慢的浮现，一份恒久不变的眷恋。张开沉睡了千万年，那一对双眼看看千万人等天空，泛红的云边，色有微亮的线，它就像是一双要睁开的眼，刹那间要照亮我们的明天，是它融化彼此的霜，藏在我心慢慢的浮现，一份恒久不变的眷恋。张开沉睡了千万年，那一对双眼看看千万人的 上眼，向前走，我就忘了去。

生命里每一次感动，和亲爱的朋友热情相拥，让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里流动。亲爱的朋友热情相拥，让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里流，让真心的话的泪在你我的心里流。 振作一下，轻轻想我和你需要下一场雨，需要你，我是一只鱼，水里的空气是力气，没有你像离开水的鱼，快要活不下去，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。 全程爱听 S Radio 联播网，私家车99.9，只给听觉最美享受。 S Radio。 日子里，以往的 九独一无二，

时的守候。恋上一个人， 汽油 92加满，100、200、300。 你加油我买单，厉害了我对打，购众泰 Z700、T600就送3000元加油卡，活动持续到4月30日，详询010-6736-2558-6736-2558，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。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。保温材料那家强，京都顺发来帮忙。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、紧塑板、保温装饰一体化板，是北京市建委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3星认证优秀企业。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，010-6126-2113，6126-2113。 信息大爆炸时代，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。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发自你的内心 ，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。我们想把最多、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：015-185-0103-0708。 芳草绿野自行事，春如瑶，新竹乱红穿柳巷，古音流水坐有十分劝，只恐风花一跑天气，不妨有眼莫忘归。欢迎您在清明假期陪伴在大家的耳边。清明节其实除了祭祖、扫墓和踏青，品尝时令美味，说青团、鸡蛋、暖菇包、馓子，还有客家人的艾板、泉州的润饼菜、紫推馍、成都的欢喜团、闽东的乌仁饭，还有山东的大葱和蛋饼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跟您聊一聊青团。青团是江南地区一带的传统特色小吃，青色，用雀麦草的汁拌进糯米粉里，再包裹进豆沙馅儿或者是莲蓉，不甜不腻，却带有着清淡却悠长的青草香气。现在店里做青团，有的呢是采用江麦草，有的是用的青艾汁，也有用其他的绿叶蔬菜汁和糯米粉捣制，再以豆沙为馅料而成。青团作为祭祀的功能，日益人们当做了春游的小吃。玉糯韧绵软，清香扑鼻，款天然绿色的健康小吃，蒸熟一皮儿，豆沙馅儿新甜而不腻，带有着清淡艾草的香气，香糯可口。青团的做法是先将嫩艾、小鸡母草等放入大锅，加入石灰蒸烂，然后漂去石灰水，揉入糯米粉中，做成呈碧绿色的面胚，摘成每个大约重75克的面团，揉成长条，逐个按扁，包入豆沙馅儿等一些馅料，捏拢收口，搓成圆球，也就做成了青团的生坯。然后在笼内铺生坯，上锅蒸大约15分钟就熟了，再在青团上涂一些芝麻油，您就可以吃喽。在营养价值方面，艾草呢有着平喘、利胆、消火、抗菌、驱寒、除湿等功效，而小麦草的汁液是有助于去油腻，还有消食降火的功效，同时还能起到美。但您知道青团它的由来吗？传说有一年的清明节，太平天国降追捕，附近耕田的一位农民上前帮忙，将李秀成呢化妆成农民的模样与自己一起耕地，没有抓到李秀成，清兵并没有善罢甘休，于是就在村里添兵设岗，每一个出村子的人都要接受检查，防止他们给李秀成带吃的东西。回家之后呢，那位农民在思索带点什么东西给李秀成吃的时候，一脚给踩在了一丛艾草上，滑了一跤，爬起来的时候就见到手上膝盖上都沾染了绿莹莹的东西， 连忙采了些艾草回家洗净煮烂几汁儿，又揉进糯米粉内做成一只只的米团子，然后把青溜溜的团子放在青草里混过了村口的哨兵。李秀成吃了青团，觉得又香又糯，而且不沾药，过清兵哨卡安全返回了大本营，下令太平军都要学会做青团以御敌自保，吃青团的习俗就此流传开来。 这是碧瓦红墙外的大都会，这是永定河畔的大都会，这是五星红旗下的大都会，这是 CBD 帝都风范，原汁原味。 一梦一梦，却留不住。 沉默，一直往下走，却困在记忆，想着你的吻，你的梦，你给的海市蜃楼，泪也渐渐干枯，就用谎言麻醉伤口，任凭星辰铁桶失火，只有我露宿街头。 FM 九九九，是温文尔雅。FM 九九九，是雍容华贵。A52的帝都韵味。 和谐双人舞步，你想要逃时他开始追逐，他不住一直你越刻苦越想在泥土给幸福，爱情是一座荒哥哥掩面而哭，但若只是过路别吝啬不相爱的人呀，若愿意共度，丢一颗种子入尘土，荒野之上荒原奔放，不堪沧桑只闻痴狂，天在天上人在人旁，忙去信仰月光，习惯了独舞，猜不出和谐双人舞步，你想追逐他不住意志，你开始怕输，用情越刻苦越想在泥土，爱生活请你赐给幸福，爱情是一座荒芜的花朵，恋人个个掩面而哭，人呀，若只是过路，别吝啬打个美丽妆呀，若愿意共度，丢一

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，这梦 里面明明是不得容易， 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 为何没能做个新娘？